sere das precos, ein passel maiet knab raula, a ruge nostra droga maia va. Os mais carit, Raul, gira scancialza, scancialza,

Молния и рай. 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 感受音乐与歌声的交响，聆听舞蹈与旋律的对话，请进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.6兆赫歌舞剧场，每天10点、22点播出。 dai la scoccia. Già di tua, scusa voi io, sgani, o tam, o da. Абзежи